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

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是疯狂还是缘分，爱你有多深，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。不能想，不敢问，是我太傻还是太真，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。为了爱宁愿不醒来，再多哭我不在乎，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，情愿用一生等。为了爱梦一生，悠悠荡荡几番浮生，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了时间。